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7。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委常委会决定，市委11届七次全会10号到11号召开。 最严禁烟令实施一个月，中小型餐馆仍是控烟最大难点。 公交老站牌换装征求意见，年内首批示范站推出新站牌。 543家碳排放企业按期履约，减排 PM2.5 近1500吨。 汛期以来，本市遭遇局部轻度灾害，市防汛办提醒市民注意防范。 市属公园将推出10项红色主题展，10月底前开放10处古建景观。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决定，市委11届七次全会于7月10号到11号召开，市委书记郭金龙主持会议。昨天的会议听取了关于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和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11届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决议等市委全会文件起草情况的汇报，讨论通过了市委全会议程。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按照中央要求和市委有关安排，市政协日前召开领导班子3言30专题教育第一专题学习交流会，围绕严以修身主题进行学习交流。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吉林主持会议。在学习交流会上，市政协副主席唐小青、赵文芝、马大龙做了重点发言，其他领导班子成员做交流发言。前段时间，市政协领导干部通过党课、自学、研讨等多种方式，围绕3言30专题教育的第一专题进行了深入学习。吉林指出，党员领导干部严以修身，要有更高的标准和要求，除将一般道德规范内化于心，还要把党性修养、理想信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等规范要求规矩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新闻广播记者近续报道。6月29号到7月1号，市人大财经委召开扩大会议，初步审查本市2014年市级决算草案，并审议2015年上半年计划预算执行情况。会议听取审议了市财政局关于2014年市级决算草案的报告，市审计局关于2014年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报告，对2014年市级决算草案进行了审查。会议还听取了市发改、统计、财政、人力社保、国税、地税、国资等部门关于今年上半年经济社会运行相关情况的报告。会议讨论通过了市人大财经委关于2014年市级决算草案的初步审查意见和关于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的意见和建议。会议认为，2014年市级决算情况总体良好，2015年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重点领域改革深入推进，社会民生持续改善。下一阶段要把调整疏解非首都功能与保持经济平稳发展结合起来，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任务。 新闻广播消息。史上最严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已经实施满一个月了。条例中规定，一切带顶带盖的地方都不能吸烟，其中餐馆仍是市民投诉举报的重点场所。昨晚7点，市人大与卫生监督所的执法人员突击检查本市餐饮场所，万隆洲海鲜大酒楼、大董烤鸭店等知名餐饮企业都在检查范围内。记者走访发现，一些中小型餐馆仍是控烟最大难点。根据此前市卫生部门发布数据，目前本市约有400多万的吸烟者，而全市卫生监督执法人员才1000多人。对此，市卫生监督所相关负责人坦言，他们目前平均每天要处理100多个电话的投诉，执法力量的确不足。 不过，这名负责人也表示，这次控烟条例着重强调的是政府管理、单位负责、个人守法、社会监督的原则，所以控烟还是需要几方合力。目前本市的12320是控烟举报电话，同时还提供戒烟服务。此外，人民医院、安贞医院、朝阳医院等多家大型综合医院都设有戒烟门诊，提供一些药物辅助戒烟。 新闻广播消息，为严厉打击土地违法行为，进一步加大违法占用农村集体土地进行非农建设的查处力度，北京市国土资源局挂牌督办4起重大典型土地违法案件，公开通报2起土地违法案件。4起挂牌督办案件分别是通州区台湖镇北神树村石材城项目非法占地案，顺义区南法信镇马树长非法占用集体土地建房案，房山区长沟镇南正村刘宝明违法占地案，海淀区四季青镇田村村民委员会非法占地建设案。上述案件，北京市国土资源局正在严肃查处，或督促属地政府组织有关部门查处，有关查处结果将适时公布。2起被公开通报的案件是李万利非法占用通州区马驹桥镇西店村集体土地建设案，平谷区下各庄镇下各庄村民委员会非法占地建设案。 昨天开始，公交集团首次面向社会公众开展公交站台、站杆、站牌建设意见征集活动，在一个月内广泛征求乘客建议，为完善公交站台、站牌建设提供依据。公交示范站台预计在今年年底亮相。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您认为目前北京公交站台存在哪些问题？咱们选两项。 一号早上7点半，十几名公交集团青年志愿者在四惠交通枢纽现场发放调查问卷，不少乘客提出了对公交站台站牌的改进建议。 郊区的有的就是他没有站牌，有的有线路标识，但是他没有这个具体那个到哪一站哪站。 有的时候过来车的时候队伍比较站得乱，然后不太清楚哪趟车在哪儿坐。我觉得就是咱们要把站牌画得清楚一些， 周边的信息不全，比如说购物啊、商场啊什么，外国什么他们都会告诉你周边都有什么东西，但是咱们这都没有。 公交集团副总经理洪崇月介绍，未来公交站牌将向信息化、电子化方向发展。 今后的站杆站牌啊，实际上更多的要实现电子化。电子站牌的功能之一就是实时的反映我们的运行的一个情况，你比如车辆现在到哪儿了，还有几站地就到了，这个运行当中有什么突发情况，比如绕行啊、管制啊等等，会及时的提供给乘客。 7月一整月，公交集团将在50个重点公交站台现场发放问卷，通过公交集团官方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广泛收集乘客意见，在此基础上完善站台站牌建设。预计示范站台将在今年年底亮相。公交集团副总经理洪崇月表示， 现在前期我们启动了征求意见，然后启动设计大赛，最终选定符合北京形象的、能够满足乘客出行需要，才确定我们最终的站台和站牌的样式。 北京交管部门近日在花乡二手车市场周边开展涉牌违法专项打击行动，查处了一批没有悬挂号牌上路，甚至冒用他人临时号牌的车辆。据了解，在二手车市场周边涉牌违法的情况相当常见，请听交通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你帮我查一个临时号牌，看你真的假的。京 U82759。 花乡二手车市场周边有很多车挂着临时号牌，民警逐个查验车牌的真伪，而还有一些车停在路边，号牌和相关标志全都没有。民警在取证后将车拖走。 这车啊，现在车上没有牌照，也没有放置临牌，停在这个行车道呢，严重影响交通。这辆车一会儿我们准备清拖，清拖至停车场。 而在路面行驶的车辆也有不少涉牌违法行为。丰北交通大队8警区警长许云龙拦下一辆车，这辆车里贴的却不是自己的临时号牌。 这临时牌是别的车， 别的车能放这车上吗？行驶证、车牌都在哪？ 都在车室了。 出来刷个车有必要把牌？ 许云龙表示，在花乡周边这类违法行为较多。 有一大部分车，他牵扯过户，新的指标没有，他就用别的车的临牌。 丰北大队副队长陈勇介绍，也有不少车故意不悬挂号牌，或是把临时号牌放在别处来逃脱处罚。 刚才处罚了一起违法行为，这个临时号牌放在家里，不放置在车上，就是说你核实不了车辆的真实信息，比如违法停车啊，他可以逃避一些处罚，像非现场的拍摄，所以他有这种故意行为。 近期北京交管还将继续在全市开展查处涉牌违法行为的专项行动。 本市第一台道路空气净化系统装置昨天起在清华大学启用。在香港回归18周年纪念日之际，北京市政协港澳委员黄永光昨天向清华大学捐赠了被称作氧吧车站的绿色城市空气净化系统。它将作为清华校车的候车站台，改善师生候车时的空气质量。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氧吧车站被放在了清华大学医院门前的公交换乘站上，和本市公交站台大小相似，可以容纳十几个人。它的原理是将空气从底部后面入风口抽进装置里，经过过滤网清除空气中的悬浮粒子 PM2.5 和 PM10， 净化后的空气从装置顶部的出风口排出，将站台内用新鲜空气包裹起来。技术人员郑世友博士正在讲解液晶显示屏上数字的含义。 是每立方米0.01毫克是什么？ 如果换算我们的PM2.5的数值大概1，外面那个数值大概也是这个1倍左右。 目前这台装置已经在清华大学试运行了2周，得到了学校师生的肯定。 车辆到这里都会有一个停，然后在启动的这个过程，车辆的黑碳排放是最高的这样一个阶段。如果我们能对它做一个空气质量的净化，应该是对人体会有一个效果的。 氧吧车站是由市政协港澳委员、信和集团执行董事黄永光研发的。在年初北京市政协全会上，他提交了开发道路空气净化系统的提案，并身体力行组织研制，并在今年5月将研制成功的氧吧车站在香港试用。测试表明系统能降低污染物浓度40%。现在黄永光把它捐赠到北京进行测试，并正在研发第二代产品。黄永光说， 会在上面放太阳能板，那第二就是怎么可以把这个成本降低。那第三呢，我们希望跟清华一起看第二代有什么可以改善的地方。 黄永光说，计划在今年秋冬季北京雾霾比较严重的季节再布放5台氧吧车站。 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昨天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截止到今年6月30号，本市率先按期完成2014年度的碳排放权履约任务，重点排放单位履约率达到100%。2014年全市共有543家重点排放单位，根据市发改委之前给出的额定配额，超额排放企业要在碳市场购买相应配额。到6月30号，所有重点排放单位全都完成履约清算，成为国内100%率先完成履约工作的试点城市。而在上一个履约期，这一数字还只是97%以上。有10几家企业受到了相应处罚。经初步测算，通过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重点排放单位2014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比降低了5.96%，协同减排17000吨二氧化硫和7310吨氮氧化物，减排 PM2.5 达到1462吨。 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从市防汛办了解到，进入汛期一个月来，本市降水明显比往年偏少。从6月1号早上8点到7月1号早上8点，本市累计降水量仅为66.2毫米，相当于去年同期的一半，也低于多年同期平均水平。入汛以来，本市降水量超过5毫米的天数只有5天，虽然局部零星降雨不断，但是大部分没有形成有效降水。由于降水量不足，全市17座大中型水库蓄水量持续减少，比去年同期下降20%。市气象台预测，今年夏季6到8月，本市平均降水量为280到320毫米，将比往年偏低2到3成。干旱和暴雨等极端天气可能交替出现。根据6月份这几场降雨的情况来看，局部地区雨强比较大，降水分布不均。提醒市民汛期出行要提前查看天气预报，夏季短时强降雨多发，在出行过程中遇到极端天气应该尽快躲避。 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报道。6月份本市经历了20次降雨天气过程，其中只有1次为中雨级别，其他都是小雨级别，降水量分布不均，北部多南部少，局部地区短时降雨强度比较大。汛期以来，城市运行基本平稳，但局部有轻度灾害。例如6月10号的降雨中，房山、怀柔两区出现冰雹，造成部分农作物受灾。降雨还影响进出港航班共计700多架次。6月16号，延庆康庄地区出现强降雨， 造成五座下凹式立交桥短时积水或滞水。市防汛办提醒市民，进入七月，局地强降雨出现的频率将会更高，市民外出应该提前关注天气预报，注意安全。夜间不要把车停放在低洼易积水的地方。 暑期旅游旺季与北京汛期重合，旅游景区尤其是涉水旅游项目的应急处置尤为重要。由北京市地方海事局、市旅游委和工联公司联合主办的旅游景区安全综合演练近日在黄花城水长城举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的报道。 应急演练从实战出发，模拟大暴雨时黄花城水长城景区水位上涨，疏散游客。 各位游客，立刻撤离景区，在路门避险地避险。 游客迅速撤离，岸边停靠的游船也得移动到安全的位置。水长城景区工作人员杰丽君介绍， 游船码头啊，它是那个主洪区，当有大的暴雨时，上游的那流水是冲击力最强的，就是这个游船这个区域，所以我们把它转移，看见了连体码头。通过连体码头可以把三组浮动码头和60条船同时转移，这样用时呢也就是10分钟左右。 现场还演练了陆地消防、山地救援、游人溺水等科目，其中几百亩水面上游人溺水可以在8分钟内完成救助上岸。观摩演练的雁栖湖风景区相关负责人张存班说，夏季涉水景区游人溺水时有发生，快速的处理十分必要。 游客有时就是打闹戏水，这情况不注意落水，因为我们水面比较深，我们有水上的巡逻队伍，专业的救生人员发现问题呢，及时就去营救。 夏季多雨，道路湿滑，山区易有落石，除应急处置外，景区也应该做好预防工作。黄花城水长城已经在景区安装电子监控和自动报警设备，景区负责人徐晓光说， 比如游客爬长城了，我们有电子围栏，一触这个电子围栏了，指挥中心就要报警，就是这喇叭打开就提示游客。 陶然亭公园红色梦慈悲庵革命事迹展昨天向游人开放，作为2015年政府29件重要民生实事之一，年内市属各公园将陆续推出革命史迹、历史文化10项主题展览展陈，同时新增文物古建开放院落近6000平方米。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号上午，红色梦慈悲庵革命史迹展在陶然亭公园湖心岛的慈悲庵开展。陶然亭公园党委副书记白永强介绍， 本次展览呢，重点展示建党早期毛泽东、李大钊、周恩来等同志在陶然亭开展秘密活动的情景。我原来另外还有3项展览正在积极筹备中，并将于年内开放，都是免费的。 刚刚开展就有不少游人前来参观。张先生是一位有3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他经常来陶然亭看这些革命历史遗迹。 吃水不忘挖井人，不能够忘记那些个共产主义的先驱领导者们。 作为市公园管理中心承办的市政府重要民生实事项目，年内游客可以欣赏到市属公园陆续开展的革命史迹、历史文化等10项室内主题文化展览，如颐和园艺术堂的《共和曙光：寻访毛泽东进京赶考之路》红色展览，北海公园碧海楼的《皇家游艺特色文化展》等。市公园管理中心宣传处处长陈志强说， 这些展览不光使公园的历史文化更加的厚重，使公园的景观更丰富了。按照我们折子工程的推进步骤呢，今后将结合施工的进程，结合抗战胜利70周年还有我们国庆等重要时点，陆续推出一系列的展览活动。 到10月底，结合这些展览，市属公园将新增文物古建开放院落10处，近6000平方米，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原来不对外开放的场所，今后将向游客免费开放。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19，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7月3号起，京津城际延伸至余家铺工程将进入联调联试阶段，预计8月底正式开通运营。这一工程2009年9月开工建设，正线全长44.75公里，按高速客运专线设计，设计时速350公里。余家铺坐落于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核心地带。 市政市容委等多个部门近日联合下发关于完善北京农村地区煤改电、煤改气相关政策的意见，本市将推广市政天然气管网入村工程，今后农村居民可以享受到财政补贴，从而实现和城区市政天然气统一价格。 朝阳区在全市首推的老旧小区抗震节能改造工程候选单位随机摇号政策昨天启动， 今年起，在朝阳区参与老旧小区抗震节能改造工程的施工单位、监理单位都将以现场公开摇号的形式产生。 恒大江湾自住房项目今天上午摇号。恒大江湾自住房位于东坝地区，紧邻东五环，项目能提供房源1252套，销售价为每平方米22000元。项目最终通过购房资格审核的家庭共33346户，相当于28户家庭抢一套房。 今年中考准备报考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验项目，中考成绩在460分以上（含460分）的北京户籍考生，需要在7月4号8:30到5号17点期间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填报志愿，没有填报志愿的考生不能录取。 记者昨天从东城区金融办了解到，东城区对辖区300多家投资类企业集中摸底，发现非法集资企业10家，目前公安部门已经立案查处。今后东城区将建立一份动态企业名单，发现可疑现象随时举报。 北京市食药监局昨天通报，6批不合格食品全市停售，其中物美京西便利超市黑山店销售的爱丽丝牌茉莉花茶春豪，门城物美商城双玉环岛店销售的爱丽丝牌铁观音，检出了禁用农药三氯沙螨醇。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斌、陈汉，播音员刘佳、滕欢，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7.6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70%。 打破汽车保养价格底线，就靠乐车帮。联手30大汽车品牌的 4S 店汽车保养 APP 标杆，保养总价疯狂两折起。下载乐车帮 APP， 开启指尖上的养车神器，联邦的邦哦。 倾听民意，关注民生，直击现场。 现在的情况是，大部分车辆已经停在了南二环的主路上。 现在你的工作人员正从屋里搬出几个大的。 追问真相。 你这个能支持就是那个查房委吗？ 能。 那我要查一个。 6515-9063，您的参与，我的力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谭峪沟水渠变污水沟，官方回应年内有望得到治理；北京工商银行系统昨天再次发生故障，瘫痪超过1小时。下面是详细报道。 点亮生态文明，赞美城乡环境。 有市民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说，石景山区谭峪路边有一条近2000米的水渠，常年污水横流，味道刺鼻，而且渠道两旁经常有人倾倒生活垃圾和施工渣土。那么水渠污水从何而来，又为何成为垃圾场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石兴瑞的报道。 从谭峪路南口向北走不到200米，就能看到一条近5米宽的沟渠沿路侧向山上蜿蜒而去。当地人称这条水渠为谭峪沟。在记者离渠道还有10几米的距离，就能闻到阵阵臭气扑鼻而来。走到近前，发现渠道里的水已经变黑发臭，部分堆积的污泥上也散落着塑料袋等生活垃圾。一位附近的居民说：“ 那这水都是从哪排的呢？你知道吗？”“ 这都是各家都有管道口，没修那个暗沟呢，这是污水那管道，还没修呢，人家只能是朝沟里排了，肯定是臭呢。现在多了，普遍这个集中沟都是这种现象，都是好多年了这。” 有居民表示，顺着谭峪沟往山上走，有不少生活居住区，所有的生活污水都被排到这条水渠中。 你可以沿着这个水沟往上走，然后还是紧下面那一个水沟，看他们那个管子里边经常排那个脏水，特别有味儿的那个。 记者步行观察，发现每隔200-300米就有一根约50公分粗的水泥管向水渠中排放着污水。除了污水味道呛鼻，在渠道两侧也遍布着生活垃圾和施工后的渣土，甚至10几根废旧的水泥电线杆也被弃置在这里，夹缝中长满了杂草。 紧邻潭峪沟的东侧是一片居民区，有人反映这里缺少垃圾存放点，不少人就索性将垃圾堆放到渠道边。 就扔这块就对，这本身就没有人建垃圾站，肯定这垃圾没地扔，就我统一往这个边上一块扔呗。肯定这风一刮，它刮哪都是啊。 记者观察到，渠道边分布着几个砖砌的生活垃圾堆放点，但是大量垃圾仍然被随意丢弃。然而在渠道边就立有一块蓝色警示牌，上面写着渠道范围内禁止倾倒堆放垃圾渣土，排放污水。记者将问题反映给石景山区城管委，工作人员说， 我得先让那个我们的人先去看看情况，完了我们再实际再赶快解决这事儿，我们尽快吧。 管辖该地的五里坨街道城建科的工作人员回复， 他说那都是乱造，我们只能就关注这事儿，说劝阻啊或者什么呀，对着治理呢，慢慢就好了。现在明显都是开工阶段，它属于城建之中，你知道吗？比城建强多了。 北京市招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显示，潭峪沟治理工程在去年就开始招标，而且中标结果在去年的6月30号已经公示。如今已时隔一年，居民盼望这条脏乱臭的水渠能早日得到治理。记者拨通了石景山区城管委计划建设科的电话，了解治理工程的进度。 主要就是河道实线规划， 这一段长度大约多长？ 从规划批的规划起点开始上游的，一直接到油库沟2.6公里。 潭峪路这一块的治理它什么时候能完成啊？ 今年应该能完吧。 排的污水呢？ 截污到那个市政管线里边啊， 嗯， 就是按规划地的范围来做。 马先生打进基本热线6515-9063，反映一号上午到工人体育场附近的工商银行三里屯支行办理业务时，因为系统故障等待了一个多小时。 刚才去的是这个朝阳区工人体育场东门对面，它有一个工商银行三里屯支行，它这个从早上9点钟开门一直到10点，这个网络系统都是故障的，它原话说是断了线了，什么业务也办不了，干等。工商银行啊，最近发生这种大的系统问题好几回了。 热线编辑也电话联系了工商银行三里屯支行，工作人员表示近期有几次的系统故障。 印象中好像这不是第一次了。 是不是第一次？以前也有过，就是我们银行系统的问题。 编辑向工商银行客服热线95588咨询，工作人员表示这次故障确实大面积的，具体原因还不清楚。 是这样，先生，抱歉，因为咱们不是光那个银行，大部分银行都出现这个问题了，就是银行办理汇款这种转账的业务，就系统确实是出现问题，但是现在已经恢复了，先生。 这是为什么呢？ 确实系统具体为什么我也不太清楚，咱们也是接到的信息，所以说一般客户反映的话，我们都会跟客户说一声。今天上午全是问这个，确实是很抱歉。 热线编辑查询发现，关于工商银行系统故障，媒体有多次报道。在5月份的时候，甚至出现过全国多地的工商银行交易故障的情况，柜面、ATM 和网银都无法正常办理业务。当时工行表示是系统升级改造造成的。另外，热线编辑查询工商银行的官网，目前并没有给出此次故障的解释。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张博，主持人王然，感谢各位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气象服务。 清凉夏日，乐游长隆，办理工银长隆联名卡，享长隆各大主题公园购票5折优惠，各一次，24小时泊车免费，指定酒店住宿9折，快来办理吧。工商银行95588。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我打， 我打， 手下留情。 我打的人保直交专线4001234567，为投保客户成功试算车险保费，就送10000毫安移动电源。电话打起来，电源拿到手。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肾虚、精亏所致的腰痛、药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易经同仁堂果药。 好，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至建亭桥车多，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至清河桥北沙滩路段车多，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五环立交至西道口车多，京开高速进京方向九龙山庄至新发地车多。另外呢，目前京通快速路进京由东向西的方向汇村至双桥交通流量大。 在线交易安全有我， 用农行 K 码支付，凭农行卡及有效手机号即可获取动态码，轻松完成在线支付。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